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回到车上，周迷问谭燕西：“ 想吃什么？” 谭燕西头靠着椅背，实在疲惫不过的样子，他好像也是第一回见他这样，仿佛丝毫不愿动弹的颓唐感。他安静的不出声，许久，谭燕西开口：“ 还是去你那儿吧。” 周迷顿了一下，无有紧张：“ 我厨艺很差的，素满都嫌弃。” 其实周迷有点把话里引人遐想的部分往回拽的意思。谭燕西转过头看他，煞有介事：“ 去我那儿也行，阿姨24小时都可以开火，八大菜系样样精通。”“ 我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，但还不至于听不出来你这句是玩笑。” 谭燕西顷刻间眉头松解，那股颓唐感也似一扫而尽。他顿了顿，转身伸臂拿了后座上的大衣过来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红包递给周迷。周迷愣一下，很迟疑地去接。“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。”“ 谁说你不是？” 周迷悄悄拿手指捏一捏红包的厚度，估摸只有2-3张才心安理得地收下。车窗开一线，透进夜里的风，近立春的气候不如前一阵那样凛冽，外头张灯结彩，沾染了那些灯火，又因车里空调开得高，这风都带了丝缕的暖意。周迷抬手捋一把吹乱的发丝到耳后，轻笑开口：“ 谢谢。” 周迷3年没收过红包了，谭燕西看他一眼笑了笑，仿佛觉得他未免也太豪哄。半小时，他们再回到周迷的住处，地方小，沙发上又堆了些替程一念收的还没拆封的快递盒，客厅里有无处下脚之感。周迷让谭燕西不介意就坐餐桌旁边，他们因为客厅的红木沙发冬天坐着太凉，电视也常年不看，平常的活动基本围绕餐厅展开。当然，所谓活动，也不过是开着 iPad 吃外卖追剧。周迷挽衣袖，欲往厨房去，问谭燕西想吃一点什么，面条或者饺子家里都有。“ 不吃了，没胃口。你陪我坐会儿吧。” 周迷顿了顿，还是转身去厨房，烧上一壶热水，拿出久未用的一套茶具，跟他的杯子是一套的，也是冻绿色的琉璃质地，垂母纹，边缘描浅浅的一道金边。他没泡过热茶，夏天拿来装冰镇柠檬水的，颜色非常好看。周迷丢了一小撮龙井茶叶，冲入沸水，放在黑色的茶盘上端出来，往小茶杯里倒了茶，又去翻餐边柜，有买回来没吃完的草莓牛轧糖，他也抓了一把，拿白色琉璃的小盘子装成，放到谭燕西面前。谭燕西不由笑了：“ 你再抓点瓜子花生就齐活了，就是家里太有过年气，才到你这儿来躲一躲。” 周迷笑了笑，拉开椅子在对面坐下，也给自己倒杯热茶，轻轻抿一口。“ 过年热闹还不好吗？”“ 你要在我这处境里，宁愿清静一点。” 周迷就没说什么了，想到那句话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。谭燕西看他在沉默里只顾喝茶，自己点了支烟抽了一口，抬眼瞧见外头有个阳台。“ 我出去抽吧。” 周迷也就站起身替他打开了阳台门。 谭燕西走到栏杆边上，侧了半边身体，手臂撑着栏杆，朝他招一招手。他到他身旁站着，背靠着栏杆，又是一阵沉默。谭燕西忽地微微轻身，低头来看他，笑了。 这么不乐意跟我说话？ 只是不知道说什么。 有什么是不能说的？ 我愿说，你就愿意听吗？ 为什么不愿意呢？ 周迷抬眼，看见他眼里热意，他一旦笑起来，便会叫人觉得是个用情至深的人。其实直到此刻，他依然不确定谭燕西究竟有几分真，或者压根儿只是图一时的新鲜。但那有什么区别？周迷笑笑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 为什么不愿意呢？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其实不好奇。 上回的窦宇恒，这回的崔家航，谭燕西一句没问过他们是谁。或许那是他的行事原则，不干涉女伴私事。但怎么能撇开好奇心乃至占有欲，单单谈论所谓真心？那必然一定是没有的，他很清楚。剖析这些没意义，飞蛾扑火的人不傻，较真儿的人才傻。周迷片刻恍神，抬头看见淡白色的月亮，浅得像指尖轻轻一蹭就能蹭眉。他缓慢地呼出一口气，看见寒冷空气里浮一小团白雾。 真冷啊。 话音刚落，谭燕西一手拿远了烟，另一只手臂伸过来，将他肩膀一揽，往自己跟前一合。周迷顿时呼吸滞了一下，片刻才缓慢地松出一口气，鼻腔里嗅到不止烟味，还有他身上的清寒气息。脸颊贴着大衣里面的衬衫，感觉衣料下皮肤的微微热度。周迷一霎间有站立感，像清醒的人故意去做坏事。他记得当时在顾斐斐的怂恿下抽第一口烟时，就是同样心情。谭燕西低下头来，嘴唇轻碰着他的耳廓。 不该抱你，不然恐怕你觉得我这是条件反射。 这话指的是一听见女孩子说冷就抱上去。周迷也笑，觉得那笑意像是浮在半空中。 那你是吗？ 你觉得呢？ 我就当不是了。 我说真不是，你信吗？ 你想让我信吗？ 周迷笑得反常的松快。 你让我信，我就信你。 不跟你说绕口令。 谭燕西笑一声，呼吸浮起的气流落入他的耳朵里，声音也近，近到觉得有缠绵的意味。周迷也不再出声，决心做个且顾当下的糊涂人。他本就不觉得冷，此刻更暖和起来，像喝醉，轻飘飘的心情。他觉得自己可比，心里痛骂嘲笑自己的时候反而有快意。人生哪有几个这样的夜晚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别较真儿啊。这个春节就这么过去，周迷跟谭燕西没再见面，因为他实在没能抽出时间。料想他们那样的高门大户，年关时多少人情往来，他想讨个清静，倒也不纯是何不食肉糜的做派。一晃间到了三月，周迷记得在驾照上看来的日子该到谭燕西的生日了。果真，他生日前一天打来电话联系，问他晚上下班有没有时间跟他去吃顿饭。 晚上7点钟，谭燕西的车来接他。北城三月天，城日刮大风，上界春寒料峭。他穿白色薄款打底针织衫，浅咖色阔腿休闲裤，外面罩一件深驼色的呢绒大衣。平日通勤的装束，未免显得太素淡。周迷便问谭燕西自己要不要回去换一身衣服。 不用，这样可以。 到地方才知道也不是吃饭，私人的 club 在这附近最辉煌的商厦的顶层。偌大一个厂子，吧台后面齐天花板高的架子，拿酒瓶摆放得满满当当，灯带一照，流光溢彩。长沙发那儿已经坐了好些人，牌局热火朝天。靠近吧台有个小舞台，一个女歌手在那儿自弹自唱，爵士风格，低迷而沙哑。谭燕西一进来，牌局上的人立即一叠声打招呼，叫谭总的，叫谭公子的，叫三哥的都有。今儿的场子就是为他而办，他却有点置身事外的漠然，那笑意也纯属客气，随意地应了一声，便伸手将周迷的肩头一揽，往吧台那儿去了。有个男的离了牌局，挽着个小美女过来了，他往谭燕西旁边的高脚椅子上一坐，转了半圈，往周迷那儿望了一眼，笑问谭燕西： 不介绍一下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